会分开的。 这么说，我们是鱼就好了。 唉，贤弟，你看。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.

希望变更好。

好我，在一起不容易，现在不需要谁来告诉我，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，想念的别忘记联络， Without you everything is cold， 在我心中你不同风，苦苦留住你给的温柔，快回应我，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， 了很久以前我们曾许下的美好心愿，让这世界快乐和平，没有后悔。

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